这个陈唐山啊啊做过外交部长嘛，做过国安会的秘书长。那陈唐山讲啊，即边咱的这里、个、啊、这个啊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去美国，那么跟他们的啊、这个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啊，那么见面，还有国防部的副部长啊，对，国安顾问、副国安顾问哈。说他说我国首长第一次踏入大华府地区环绕华盛顿特区的495号洲际公路、哦、叫做首都环线，环线内的区域被视为大华府地区。在还没有担任外长前，他说他常常去 AIT 总部拜会主席，但是在担任外交部长以后，他不仅华盛顿特区不能去，只要啊在首都环线以内的区域全部被禁止进入，连太靠近都不行。当时如果要跟美方会谈，就得跑到巴尔的摩甚至更远的地方。因此这一次能够进到大华府地区与美方会谈，跟以前相比是当然是很大的进步啊。好，那我把地图围出来齁。这是美国白宫里家。美国的白宫。这就是美国的华盛顿特区。齁、哦、华盛顿特区。南农一里公农 Washington DC， 这就是华盛顿特区，这就是咱台湾讲的那条叫做495号洲际公路，好、哦、啊，这叫做啥？大华府，大华府，大华府地区，以前咱含家都未使入去，那今嘛这边入去，唔拿入去呢？今嘛过你家，这是咱的，这就是 AIT 总部，美国在台协会的华盛顿总部，结果伊里白宫是这样俩。好、哦，一河之隔，一河之隔加一条桥，所以这条叫做波多马克河，安尼。那以前未使入面呢，爱去倒位？好、哦，咱啊个地图放大，这就是华盛顿特区。以前都爱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巴尔的摩家，好、哦，哦，这很远呢，这几啊百公里吧。嗯，巴尔的摩啊，一饭店带晒。好、哦，现在啊，我们已经进展到这样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外交部长吴钊燮笑得好灿烂，这笑容还真少见，跟媒体一连挥了5次手，紧接着跟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往里头走。毕竟这场会谈堪称史上最高调。美国当地时间21号早上9点半左右，在驻美代表萧美琴陪同下，吴钊燮、顾立雄、总统副秘书长黄崇彦首度踏进位在华府的 AIT 总部，并且跟美方官员针对国安议题进行长达7小时的闭门会谈。这回的台美特殊管道对话是从1979年美台断交后首度有我方外交部长踏入大华府地区，意义非凡。 那未来我方呢，将持续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与美方就各项议题持续交流与合作。 外交部对会谈内容同样跟美方有默契，美国务院亚太驻星康达会后受访，虽然不愿意正面回应对话内容，但强调美台拥有重要非官方关系，为维系及强化跟台湾常见的友谊关系，美国定期跟台湾往来，未来也会持续这么做。 在位置上是有一个突破的意义。第二，进入去开会的美国的人士也都是具有决策的这样的一个高层，所以呢，我相信谈的内容一定是相当的深入。 而自美台断交后，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禁止到华盛顿访问，视为五黑名单。如今解禁，未来蔡英文或赖清德是否有望依循这次模式，在出访或过境美国时踏进大华府地区，备受瞩目。 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元首，如果说要到世界各国来去做交流，我们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当然也乐观其成。 这场闭门会谈不仅是台美关系一大突破，台美高层正常交流，更让台湾以美论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陈唐山讲，以前要去巴尔的摩，迄几啊百公里外，吼、哦，啊，伫饭店见面，今嘛，吼、哦，已经可以到大华府特区，而且就在白宫旁边了，啊、哦，一桥之隔而已。请教一下董老师，这是很大的突破吗？ 哎，当然，那个、哦、我们都知道哈，美国对台湾的，因为还是限制在所谓的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嘛，嗯、所以说对台湾的官员哈，有这个传统有5个哈不能碰的禁区，嗯哼哼，正副总统啊，再过来行政院长、嗯，再过来外交部长，再过来国防部长，哎， 所以这次这个外交部长能够进去啊，代表这个美国政府的过去对台湾的这种官方交流的这个禁忌已经被打破了。嗯、其实美国那个台湾那个台湾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他一直讲什么华盛顿特区，原来华盛顿特区是这一块，是这一块。那这个其实华盛顿特区啊是把那个波多马克河涵盖在内的哦。 是 哦， 是的。 只是 AIT 的总部是在波多马克河的旁边，就在特区的旁边，它距离白宫我看起来这应该是用走路的一下就到了呢。 是 啊、 哦、这个华盛顿特区是一个称呼、是一个行政名称啊。 嗯， 那我们就说华盛顿首都，美国首都就是华盛顿嘛。 嗯， 这个才具有正式的政治意涵 啊。好， 我还在补充一个、大家只看到这个外交部长，我们还有一个人也在里面 啊， 总统府副秘书长啊，黄崇彦。 嗯， 这就有趣了。我刚刚说了哈，我们有五个禁忌，外交部长被打破了嘛，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去呢？ 嗯、 这个位置是很奇怪的，就是说你去这干什么、啊？这当然是去讨论、去安排蔡总统访美的问题嘛。啊，不然你还有其他什么好猜测？谈国防、有这个军人嘛？ 嗯， 谈外交有吴钊燮在嘛？ 嗯哼哼， 对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 哦，总统访美，总统明年卸任呢、欸。 所以现在哈、就是， 所以如果降到黄美，可能是一年内的事情哎、欸。 不，现在是两个时机点哈，因为就跟麦卡锡会不会来台湾，目前尚无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中、然后呢，到底计划会是什么时机点啊？这没有人敢确定。 是 啊，不过有个趋势是看得出来的啊、就是说为什么台美关系会越来越这种紧密化哈、只要这个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那台美的关系一定就会越来越紧密， 是 啊，越来越这个升级。 哎呀，那请教郭委员，为什么他们要谈七个小时啊？ 我觉得七个小时的一个会谈哈、代表有许多的这个议题，一定要做一个慎重的沟通嘛。更何况难得啊、中断了44年第一次开会，当然要开久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就如同刚刚那个教授提到了、我认为我也直接联想到的是说他跟蔡英文总统出访会有很大的关联性、因为蔡英文总统之前就已经有放出一个风声跟可能性、可能在任内的时候就会出访美国，而且呢是会采取类似康奈尔大学演讲的模式，可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应该在康奈尔大学之上、为什么？因为国际情势跟台美关系都已经变得不一样、那刚刚其实还有一个最 新的之上，但可能是有什么突破。 譬如讲，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个 因为李登辉是康奈尔毕业，他去康奈尔演讲， 他也是康奈尔大学毕业。那个蔡， 那小英总统也是康奈尔毕业， 也是。小英总统在最后一次访美的时候是在2019年。其实在他在任内的时候，印象当中有5次访美，过境访美。那最后一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突破，那是停留在美国的时间境内就有4天之久 啊、 所以一步一步的突破。那这次的突破，当然老实说，到底会有突破到什么阶段哦、只能说令人期待，因为它内容毕竟不透露嘛。那台美之间的一个问题，其实更有趣的部分是最近那个中国问题特别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也来到台湾。而且也是密访4天哦，这密访4天当中呢，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重要官员，包括蔡总统，包括赖清德副总统。其实言谈当中就是在谈到说，台湾这边一直希望能够再增加一些先进武器的一个储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因素嘛。 是。 可是呢，相对我们希望美国卖给我们的武器的速度呢，应该及时，不要拖到。然后他还特别讲到说呢。提到他个人的观点，这个主席谈到他的观点，如果台湾发生问题，那就是第30次世界大战了。但他也透露一个非常有趣的讯息，也就是说呢，这个麦卡锡有可能到明年2024的时候才会过来。所以这一连串的讯息来说呢，台美之间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顺畅。而这个外交关系某个程度已经类似准外交关系的这种状况，实际关系已经进入到准外交关系。再加上最近的这个军事演习，其实某个程度的台美之间的关系是全面性的交往，而全面性的提升。 是是是。呀，范老师，嘿。 对，这次啊，我们刚刚谈到除了副国务卿雪曼之外，还有称为印太沙皇的美国国安会的这个亚太协调官，这个 Compare 他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然后那另外就是这个美国的副首席国安顾问芬娜，都是非常，就是我必须要讲说，刚 刚委员会这样委员讲的，李登辉去康奈尔是1995年， 嗯， 那个时候是28年前，那个时候美国国会全票通过，但是行政单位是反对的， 嗯哼， 美国总统那时候克林顿是反对的，所以美国的国务院是不甘情不心不甘情不愿被迫同意的， 嗯哼，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你看，连美国的国安的这个啊，国安顾问都参加了， 嗯哼， 这么副国务卿，还有军方人士，所以我觉得就是，甚至连行政部门都动起来，嗯，而且我认为，以拜登来讲，他是欢迎的， 嗯， 所以我认为规格一定会比康奈尔更高， 嗯哼， 高到哪里我不知道，但现在整个气氛对台湾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台湾还有一大堆人在讲什么以美论啊。 嗯， 啊，或者是什么毁台论啊？ 是， 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美国啊，我们派了联兵营到美国去受训。好，为什么我特别划线？因为这是个营啊，这营很大，人数很多啊。哦，要把这么多人送到美国去受训啊，美国帮我们训练。然后这联兵到底什么叫联兵？诶，我们等一下来请教来宾。来，我们来看 VCR。 美国陆军跨领域作战以及炮兵火炮及时支援友军，还能透过卫星等网络化建构战场共同图像。今年下半年国军即将派出陆军542旅以及333旅联兵营赴美取经，这些都是学习课程。前线指挥官呼叫海空军火力压制，这也是两国交流重点科目之一。这是美军 M1 战车，台湾得到2024年后才能接装。国军联兵营赴美受训，学习战车与步兵协同作战，将与 M1 战车第一次接触。 他也在明年会开始接装 M1A2T 主战车，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步战协同就有不同的做法。 台刚加入联兵营的无人机怎么在战场上发挥最大功效？国军有鉴于美军在俄乌战争指导乌军以无人机重创俄军，这回美军将协训国军，把无人机战力充分发挥。另外还有美军最拿手的跨领域作战与卫星网状化作战模式也是训练焦点，这将是台美断交后两国首度以营级为单位大规模交流。 美国一次把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以及训练计划拉台到营级，这是一个彼此关系重要的提升。透过联兵营的训练，将可以熟悉全世界最有实战经验的美军的作战经验。 过去台美陆战队交流最多以台为单位，或是以交换学生或者总指教官前往美国受训，回台后往往曲高和寡。这回跳过连级，直接提升到联兵营，不仅要将最适合台湾的作战模式带回台湾，也希望借此改变军中文化，同时印证台美军事交流更紧密，美方肯定台湾强化国防捍卫国土的决心。 任俊兄以前是少校退役， 嗯 啊，那啊，联兵营是多少人啊？ 如果留就现在一个营的概念啊，因为他其实把这个联兵的部分有在他那个营的组织里面，事实上如果就满编装啊，大概有大概400多到500人左右， 500人左右 是 OK。那什么叫联兵啊？ 好，我们先讲一下，因为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哦，事实上有大规模派遣台湾的官兵到美方去的时候，通常最有可能是海军 啊， 因为海军他有接舰的计划，所以如果他要做这个移舰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派比较多人过去， 像接既得级， 对，因为你船要开回来，所以像以一般来讲，像陆军跟空军的部分，大概都是小批次的，大概几个人这样过去哦。那所以如果这一次的这个消息为真的时候，确实会让大家觉得非常振奋。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联兵营哦。事实上在过去的时候，像传统大家对于陆军的概念都比较说啊，你是步兵，你是炮兵，你是什么什么装甲兵，所以以前都叫步炮转化工通嘛啊。那可是呢，其实你现在像以前我们讲步兵营，那后来大家在国军整体的这个概念里面就会发现到说，我如果这个整个营都是步兵战力，事实上进到这个战场阶段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你步兵都走路嘛，所以我们后来就发展一个叫做步战协同，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叫做联兵旅。 嗯，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它的联兵旅的概念就是说，我把战车跟所谓的步兵，就装甲跟步兵啊， 一起来作为一个协同操作。可是我们后来其实走到比较走美系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就会发现到我如果有旅的单位来做，事实上作战单位要非常大。那我如果就小面积作战来讲，事实上我的机动性什么的话，我的横向联系会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后来就调整为叫做联兵营。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其实像以前步兵营里面，你就是四个步兵连嘛，如果再有一个本部那个本部连这样子，那他就把它调整成什么？你知道，我在这个联兵营里面。我本身就有一个战车连，所以我那我有一个步兵连，那甚至我有一个火力支援连，所以整体上面来讲，它就变成是我是一个机动的一个战力，那所以我在战场阶段里面，你看营负责的作战面积其实比较小嘛，那比较小里面，我也可以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火力支援我。不会让步兵变得这么的孤单，那我整个营的战力也会增加。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 那为什么需要送到美国去训练？ 对，那这个差别其实在这里哦。我们过去在讲这个所谓的联兵单位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战术的部分哦，就是、说啊，我今天步那个战车走啊，走之后我的兵就跟在后面啊，大家避免被打到。那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做法。可是如果就整个的作战来讲，事实上你如何把你的配置做到最强？以前我们做小部队跟小批次区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有人去受训。但我其实受训十个人，回来之后这十个要到全陆军跑到处跑啊。为什么？他是总指教官。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整个营过去，我认为它最大的概念是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一个整体的作战单位去的时候，我可以在那边跟美军做实质的实战交流。也就是美军他会有一个营，所以我们以前看有什么营旅对抗、师对抗什么的。我现在事实上，我如果一个营兵力过去的时候，我可以在美国那边跟美军现任的美军，我可以做营对抗的这一个状态。我可以很直接的去了解到，以美军现在在所谓联兵的状态里面，他怎么去运用他的兵力跟火力。而且我相信他的官兵大概基本上会经过挑选。其实你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些，我们陆军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之前他那个美军的那个特战队员，其实来到台湾这边跟我们一起协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很多这个当时参与协训的那个弟兄。他的那个名牌上面其实都改用英文标示了，就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中文标示。所以我相信这一批去的这一些人哦，事实上他可能在语言能力上面也会先加强，之后呢就把这个第一线美军他实质上在实战里面他们的这些技巧呢带回到台湾来。 董老师， 那个如果我们的联兵营呢真的可以到美国训练的话，这不只是代表说台美关系一个重大突破，它其实还代表我们国军的这种这种作战这种思想观念一个重大的改变。好，我先讲哈，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应该是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了，就大家都看得出来了。俄国的这个部队还记不记得，俄国是叫做营级战术群，其实营级战术群，俄国出动了120个营级战斗群进入乌克兰作战嘛，哈。他俄国这个营级战斗群就跟我们现在联兵营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国军保卫台湾过去的思想都是到现在还是一样哦，都是这个欠敌于这个滨海这个滩岸，有没有？欠敌滨海滩岸，以前决战境外，就以前我们国军的想象哈，如果台海战争要打的话，台湾海峡为界了哈，顶多打到这个滩岸。滩岸以后呢？不知道，从来没准备，不知道，从来没准备。好，所以这个乌克兰战争就告诉我们什么？上岸了一样要打，而且上岸了以后就是城镇战，那个田野战，好，或是丘陵战， 是。 所以那这种状况下，我们这种联兵营就非常适合，尤其我们台湾自己有利的地形，会非常适合， 是 在这种地方跟。这个中共的军队作战。 好，那么美国帮我们训练联兵营，目的是要保护台湾。蔡正元说，美国啊，拜登总统讲了有毁台计划，今天他们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都说他相信这是谣言，不要再说谣言。但是你看蔡正元跟中国时报怎么说，来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说是非，不要听是非，不要传是非，不要怕是非。 朱立伦长叹一口气，连说了四个不要，这还不够，再说四个不要听谣言。 不要说谣言，不要听谣言，不要传谣言，不要怕谣言。 我相信这是谣言。 朱立伦讲的就是蔡正元脸书贴文，美国白宫毁灭台湾计划，而且一天内蔡正元两度加码，强调自己有所本。蔡正元脸书贴文标题写着台湾沦陷，而稍早再发一篇毁灭台湾的尼克森，一连两篇发文呼应美国媒体驻华府电台主持人加兰尼克森，被外交部驳斥这是呼应中共言论，偏偏蓝营内部就是有人附和蔡正元。 反正类似的新闻我们都很关心啊，这些我们确实是要小心了、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真假。 连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都跟着蔡正元唱和，恐怕让朱主席很头痛，斩钉截铁地说这是谣言。话说得这么重，莫非是怕影响接下来的访美行程？ 如果你要亲美的话，你放出说美国拜登总统曾经要有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这不是直接就对美国叫板？所以我觉得蔡正元这次的叫法的确是踩到了朱立伦他能忍受的极限。 面对接下来的2024大选，朱立伦势必得安排访美行程，而早被认定是普丁大外宣媒体所属主持人言论却被蓝营自家人拿来操作，朱立伦会跳脚也不意外。 刚刚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说他相信这是谣言不要再传了。蔡正元今天说民进党小狗仔有什么证据说他造谣？就把朱立伦是民进党的小狗仔吗？ 朱立伦是国民党的同族性。朱立伦基本上他对于整个国民党里头这些战斗蓝的说法哈、一向是采取否认的，特别是以美论也好，他基本上的立场非常的清楚且明白。而且台湾的这个报纸，其实在蔡正元他第一次这个贴出这个脸书的时候，其实已经纷纷说出啊，这很清楚是俄罗斯的一个广播人士，他一向是亲俄亲中的一个做法，他居然还执意不顾的去助理，就是代表战斗蓝里头的一些主张跟路线跟朱立伦还是一样的格格不入。那所有的证据其实都已经显示出来，这个以美论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蔡正元根本跟台湾普遍的民众来说是活在一个平行线的一个阶段。 那个画面那就是加兰尼克森啊， 对， 那个是俄罗斯的那个呢，那个计价呢？ 对啊，就很清楚嘛，这已经被法院认定过的嘛， 是做俄国的代理人呢， 对，做俄国的代理人，替俄国在发声的。然后说，国民党现阶段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阶段，只要有任何的题材，他就来以美。 不要、可是当朱立伦攻击，你相信那是谣言？ 对，我要攻战斗蓝来，对的、国民党来对战斗蓝，对，是都安内嘛，但是已经到饥不择食的阶段了。但是相对于现实的这个整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发展哈、其实整个军事的交流，老实说了，层级不但拉高，而且是越来越台面化。 是， 从去年的时候，其实蔡英文总统也非常的大拉拉就讲说，其实台湾跟美国的一些军事交流，美国有来训练啊等等，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白了。所以到现在整个兵营送过去，我是觉得这个训练是一定要必要的。为什么？刚刚那个几位学者已经有提到，过往美军啊，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前啊，就已经采取这种跨军种一种联合的作战模式。台湾依然是分陆海空三军啊，壁垒分明的方式，这很显然不符合。更何况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对岸啊，很早其实就学了美军那一套。对岸其实在美军的那一套联合军种，它其实提早已经演变而成。但台湾如果是面对整个情势的发展，台湾没有学美国这一套，哎，北护旗啦。 是， 万一如果他采取这种方式的话，对我们会是一个打了很大的挑战。 好，来带大家看哦，因为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叫伯格。他最近接受日经亚洲的专访，以供上呢，以供啊，如果啊台湾有事的话，那么美国军方啊会打算在印太地区考虑扩大使用巡弋弹药，被称为自杀无人机，暗示说台湾有事的时候，他们要攻击中国解放军的舰艇。那中国国台办给他的供啊，此美方此举只会祸害台湾。再请教董老师啊，这不是很明显吗？是美国要打中国舰艇，所以是美国保护台湾。真正要毁台的是台湾，真正要毁台的是中国啊。 这个陆战队的司令呢、他讲得很有意思、其实如果中共他要来攻打台湾的话，美国一定会出手，这个我们都相信了。所以他讲话的重点是什么？他说我会用三种东西哦，一个是巡弋飞弹，一个是无人飞机， 对， 一个是暗自的在岸上的这种反舰飞弹嘛，这什么意思？ 我不会跟你军舰跟军舰打，你不要傻了，就叫中共卖公啊了。哦，中共的那种作战计划，以为跟美国会在大大的太平洋，哦，你有舰队，我有舰队，跟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决一死战。美国人不是这样想的，美国是要让开战的话，我要让你整个海空军，中国的海空军连第一岛链都出不来。刚才那个蔡正元的话我做点补充啊，其实蔡正元的话啊，他不是以美论，那个是反美论。蔡正元是在说什么？美国人会打台湾哦。以前国民党的主流是说中国打台湾美国人不会来嘛。 对。 啊，或是苏启说的嘛，啊，这个美国人啊，他会打败啊，他的军备都是破铜烂铁。以前这是国民党的主流声音是以美论。蔡正元那个好，连他的主席朱立伦都没办法接下来，因为美国人会打台湾。 对，蔡正元基本是反美， 他那个已经反美论了。哦，可是以美论， 而且刚起叛徒。 我们国家就没有适合的法律，来办这种东西。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哦，未来国民党的以美论，他还会哈，在啊，不会停止的啦。哦，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其实不是以美论，表面上是以美论，其实哈，哦，就是台湾要投降论呐，讲那么好听，什么以美论，你看他们怎么讲了，哦？你看前两天就朱立伦他的这个21世纪基金会， 对， 不是做了个民调吗？那个民调很有趣哦，你看他是怎么问的？第一个，两岸开战哈，哦，这个美国人会不会来啊？不会来，第二个。这个蔡政府呢，有没有对中国的这个威胁有没有做准备？没有准备嘛。第三个，国军有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没有能力。这三个题目摆在一起，这个蔡政府没有做准备，国军能力不足，然后美国人不会来。那结论什么？台湾要投降啊。 是。 那结论就是台湾要投降啊。所以任何炒作以美论的，其实他的后面的目标啊，都是在劝台湾要投降了。 好。那请教一下魏元兄啊，我难道大概看联兵营，就美国帮我们训练联兵营，再来是刚刚有讲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伯格上将说，如果中国打台湾，他们要打中国解放军的舰艇，有没有？好，再来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国安会的秘书长加我们的外交部长去到美国的华府，那为什么会有毁？那个什么毁台计划，美国为什么会有毁台计划？美国只有护台计划啊。 现在美国会不会有什么毁台计划？按照现在的一个台美关系来说，是毫无理由的。那的确哈，这段 Twitter 这段话，这个 Nixon 有没有真的打出来？有，这是事实啊。但事实之后，你有没有看一下其他人的反应啊？如果今天美国拜登真的讲说有毁台计划的话，CNN 啊。New York Times 啊，然后还有美国主流媒体会不会去追这新闻？一定会嘛。大家看一下美国主流媒体基本上是没有。所以这也是说明说为什么朱立伦主席在回应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无奈啦，因为觉得说他甚至认为说这样子一个言论出来是有点点荒谬的啦。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对，所以老实讲哈， 荒谬怎么中时啊，什么蔡正元还在那边打。 当然我也必须讲齁，就是说在如果两岸发生问题的时候，台湾的确有一部分民众会认为说美国到底会不会帮忙，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以美。 美国会不会帮忙跟美国要摧毁台湾的不插嘴 不一样嘛。所以的确齁，你要说在这个议题上，你说即便齁刚刚董老师说蓝营。 被摧毁台湾的中共啊。 我说蓝营很多人说可能是以美，但是面对这种核心问题上的话，我们当然也不会是跟着一起去鼓吹这种风气，因为不太可能，在逻辑上跟常理上都是不合理的事情。 鲍老师。 我觉得今天你朱立伦做一个党主席，你应该要有能力去约束你下面的重要的党职党员。他当然蔡正元现在不是什么党职干部了，但他起码是他讲话有媒体效果嘛。你应该约束他们嘛，让他们不要这样的制造外界对于国民党的质疑嘛。而且你朱立伦准备要去美国访问，那请问一下，人家问你说，为什么蔡正元都讲这些话？你国民党是刚性政党，你是有党纪有纪律的嘛？你不是说啊，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就是你要让你的党员至少他心服口服嘛。那不然说蔡正元根本不甩你朱立伦啊，我管你去美国干嘛，干我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故意唱反调，让你到美国难堪。那你这个党怎么？ 我还有人讲我已经被搞煽动，搞煽动啊！ 这个东西已经是超越了所谓的刚讲过，已经不是以美了嘛。这个根本就是反对美国嘛。因为我反美， 所以我要干嘛？我要亲中嘛。嗯嗯。中国才是我的好朋友嘛。 是。 所以这种就这种做法，我真的觉得朱立伦，你不说你要亲美、友日、和中， 嗯， 完全背道而驰嘛。 是。 所以一个党主席，如果你连这点东西，你只能够叹气。 嗯。 哎，哎呀，这个是啊谣言。你除了这个之外， 嗯， 你能够做什么呢？ 是。 而且还不止他，赵少康，对不对？洪秀柱，每个人都讲这种话，这种反美论。 嗯。 那我问你，美国怎么会相信你国民党？如果你当上总统之后，你们会跟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呢？ 嗯， 一定认为说啊，你就是倒向北京嘛， 嗯， 你就是配合中国嘛，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国民党真的再这样下去的话， 嗯， 难不要说给别人给你戴红帽子， 嗯， 你自己把红帽子戴上了。 哦， 你那怪谁呢？ 是，好，来，咱个看，他都要讲啊，美国被替台湾做为代志，好，那我们现在再看中国做了什么事情？台湾跟马祖两条海底电缆。在2月2号跟2月8号，分别被中国的渔船跟货轮割断，导致马祖的居民联网的速度大降。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专家叫布劳，国安专家哈，他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说，台马两条海缆全断可能是北京针对性的骚扰，或者准备切断台湾对外网络的一种演练。拜托的呢，要毁台是中共呢。我想请教一下，再请教董老师，这两条安尼挂灯，这是一个意外吗？ 台湾跟金门马祖的这个电缆哈， 嗯， 它是单独的，就是单独是台湾跟金马地区，所以这个动作呢哈，它只能哦中断台湾跟金门马祖的这种所谓的， 嗯， 我们一般啊那个光纤海底光纤电缆哈，嗯，我们日常通讯。超过 95% 都是靠海底光纤电缆， 哎，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你能够跟全世界连，靠的是海底光纤电缆。 嗯嗯， 好，所以说等于说是金马跟台湾的一个最重要的联络管道，如果被切断的话呢，那譬如说，好，就电话线或是无线电， 嗯， 好，就这样子了。好， 已经把你困难让他处理呢。 是的， 好，哦，啊，咱台湾跟美国有光纤电缆吗？ 有 嘛，所以呢，给你挂灯呢？ 不会 哦， 不会啦，因为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中国哈，它做也是做到这里了。 嗯， 海底光纤电缆哈，全世界有300多条。 哎， 经过我们台湾的，而且很奇怪哈，经过台湾周边的哈，都不是经过台湾海峡，都是绕那个东部的海域。 嗯， 东部很深嘛，哈，可是就是为了要远离中国。不过这些电缆哈，是连接整个亚洲的。 嗯哼， 日本、韩国、中国。 哎。 包括好像夏威夷连到美国，甚至还要串到哈那个印度那边去， 所以从太平洋下面， 哎， 哦， 大概离我们台湾很近的，在东岸哈，大概有10条了。 嗯， 啊，如果他去砍这些电缆， 那10条是哪些国家的？ 都有。我刚刚说了，因为密密麻麻啊，然后他有不同的串联方式。 嗯， 所以说，其实中国也很依赖这些海底电缆。 因为啊，这个布劳啊，他是国安专家，布劳说。台马两条海缆全断，北京现在正在观察马祖居民如何因应这项生活的障碍，以及如何与台湾适当的联系。布劳又说，哦，全球有380条海底电缆的位置，并非秘密，而且还有地图详列位置。意思上，意思就是讲，只要有电缆，你未使去甲用火灯，伊拢知影啊，哦，以确保渔船脱网。因为现在有拖网渔船嘛，不至于意外伤到电缆。可是呢，中国用什么来把它割断？用渔船跟货轮，目的是什么？这个叫做典型的灰色地带侵略。渔船兄，你安怎看？ 什么人会让诶毁台？这搁在问吗？ 嗯， 你罗林问台拢知影是谁 啊？所以迄是不是叛徒？ 不是啊，路边有一个笑诶， 嗯， 讲伊是林志玲翁，爱笑诶，你讲话你搁相信？ 嗯。 啊，那个莫斯科那个笑的啊， 对， 大家都在冷笑的啊。 嗯， 跟他讲啥啊？那个莫斯科那个记者啊，跟他讲啥？伊讲在北约进攻德国了。 嗯， 啊，就一个笑，只啊讲的啊，蔡正元搁去甲引述。 嗯， 啊，蔡正元引述了讲，哎，欸，啊无，恁去问拜登有这件代志无？ 嗯， 我来讲啊，前几天咱甲在讨论的外交部长，吼，哦，啊，咱的国安会秘书长、总统府副秘书长，行入去 AIT 的镜头在咧甲你讲啊。 嗯， 迄，那个若是咧一般的讨论吼，就是讲。甲秘密的讨论哦，未有记者翕啦。 嗯， 迄种是形式上的，是要甲你讲哦，台美关系 往前推了一大步。嗯，啊，不然哪有可能去下手了？较早咱的什么总统啊，什么大官去到美国，什么拢会当带饭店接待侨胞尔，路边的一个要去中南美洲，拢去美国安尼嗨嗨嗨的走啊，对吧？对。诶，这道几条去迄个所在英语叫啥？迄个所在叫首都区域呢？嗯。迄、那个大华五地区英文翻开是首都区域哦。嗯。迄个是要甲你讲台美关系之后啊，所以即摆甲放这条出来，重点是这条出来了，徐小新讲啥啦？徐小新讲，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就是讲，拜登有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徐小新讲，你若要，你若相信，你就相信；，无相信就无相信。上可恶的朱立伦，朱立伦，这种你的党员呢？朱立伦，你不是国民党内底号称你交美国关系上好吗？你不是后个月三四月要去美国啊吗？即话你行去美国去用骂，你讲是谣言。你若叫嚣较好，你直接甲徐小新讲你乱乱讲，甲蔡总讲你乱乱讲。美国上听台湾，会毁灭台湾的是中国，是中共。你就安尼讲，啊无我安尼讲啊，你即马也无讲就对啦。你后个月下个月去美国，美国人绝对甲你问，讲哦，这恁的党员哦，哦，啊只讲安尼，好像你也只有轻轻带过，还是你也怀疑我美国，还是你认为我们有什么毁台计划？ 是。 所以朱立伦，你也较强硬诶。卖多两面手法，你敢唔敢去买战斗蓝？唔敢买赵少康、徐小新、蔡正元这群？你阁想讲你要交美国关系好？你无可能。你今仔表现美国人，你都看在眼里。但是你去到美国，咱绝对甲你问。好，我阁补充一个。全世界拢在挺台湾。这是匈牙利，哈、哦，匈牙利的这个报纸。这是咱的这个叫咩大赛，哈、哦，一个刘大使去啊，一抓匈牙利的国会议员去参观捷安特。 啊，参观捷安特，咱捷安特有伫匈牙利设厂 啊，对，匈牙利设厂，遐员工六百几个哦。是欧洲国家，咱台湾投资匈牙利是排第二名。好，这为什么？这是因的报纸的头版呢？这著名，真正著名报纸的头版，用头版咧介绍讲，因的国会议员去参观捷安特，代表台湾交匈牙利的关系愈来愈好。人这个国家哦，这个欧洲的国家拢安尼停了呢。咱台湾人个都怀疑讲啊，什么？美国会对咱怎啊？会毁灭台湾呢？就是对面那强啊，叫做中国，叫做 China 呢。美国，甲我话嘛，讲做清楚嘛。咱会去用拍，咱会去用拍，会来救的是美国啊，就是阿强啊拍来，唔只来拍。什么？即摆听起来那像蔡政元逻辑是讲，咱来去用拍，就是美国来拍。啊，听后摆去救的是讲啊，中国阿强啊来甲咱救。你想有可能？ 这是叫渗透的哦。 我就讲，路边一个笑的，你讲的你搁相信？哎，莫斯科的记者的笑的，啊，蔡正元搁去甲引用。对啊， 任俊雄，这很难判断吗？ 不，我觉得为什么他特别会去关注这一个？因为他并不是国内知名的什么什么什么国外的媒体人嘛，其实没有嘛。 对， 所以我认为，当然他有一个讯息，知道说人家在那个时候放了这个新闻，因为其他国家都没有任何人报道这件事，只有他特别看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般其实这我不相信啊，没有那么巧的事情啊， 很怪哦。 对，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个当前看起来啊是好，就算你蔡政元引用了，而且他其实做了一个延伸，也就是说他说美国政府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毁台计划，那这个事情才引起很多人的讨论跟跟进，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讨论跟跟进基本上仅止于台湾这里， 对， 也其他没有任何人去报这件事嘛，所以我觉得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回应就很简单，你没有任何的影音，你没有任何拜登说这句话的这个过程，而你只引用了一个人写在 Twitter 上，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当然有感受到那一个压力。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这是啊郭这个立法委员林楚英提供的，他说啊，郭台铭十二点能卖220块永龄农场。哦，220块，干嘛贵的人请下手？ 贵啊！ 啊， 一盒200 啊，给他管的好不好？ 一盒200啊， 不是12颗228啦，是吧？ 19块， 一粒十九块。好、哦，林楚英讲，永龄鸡蛋是蛋界的 iPhone 吗 ？iPhone 就不像嘛，哈、哦。伊讲他轰郭台铭说：“你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吧。”好，那它的利润点是什么？等一下会让我们去讨论，先休息一下。这一次啊，这个有人炒作台湾有这个蛋荒啊，没无能。那其实啊，这个有人在做 认知作战，透过网军在认知作战。来，我们来看一下。 民众箱子里挑出一颗颗蛋入袋，这是早上市场实况，蛋都还买得到。 会觉得最近找蛋有点难吗？ 不会，我们这边都买得到。 镜头转到另家蛋行，架上一样有蛋，提供给民众选购。不过最近闹蛋荒，要买到白蛋可能稍微难一些。 如果你是要求是你要买比较便宜的话，真的会不好找。一个比较便宜，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子的话，要买当然不难。 我都是安排时间，然后就是以我这间店来讲呢，我会让消费者开始分段时间，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得到，啊，什么时候是不要来。 面对缺蛋危机，业者策略式行销，让客人其实都还能买得到蛋，但 PTT 上就出现这则超商缺蛋新闻，造成不少讨论。其中留言就被 PTT 创始神杜一景揭露，蛋的多重宇宙已经延烧到 PTT， 在哪里都看得到。推估当然有人囤货，不过就算被新闻公关公司夹攻，自己仍然买得到蛋。也抛出这张图，显示有网军会在 PTT 上操作缺蛋议题，颜色越深越活跃，看出这208个账号周休四五。 台湾的蛋价上涨嘛，那蛋价上涨原因难道就只有缺蛋吗？其实不必然嘛。为什么就直接就只导到一个风向，说就是因为缺蛋？这很明显就是大家所谓的网军操作嘛，就是议题风向的操作。 大量账号出现协同行为，在同一时间对同一议题做出同样的回应，令人质疑。而蛋量减少确实正在发生，但是有没有缺到完全买不到蛋，市场实情会说话。 好，那么立法委员林楚英今天他在脸书贴出超市卖蛋的照片，以供永宁农场的鸡蛋在超市的卖价是一盒12颗228块，所以一粒是19块，比旁边的鸡蛋贵快100块。一盒，他批评这算不算鸡蛋界的 iPhone 呢？到底是谁的蛋蛋危机呢？郭董你要不要出面回应呢？林楚英说，永宁农场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有季节生产的问题，农产价格高低也有供需成本的问题。林楚英说，我不是农业专家，我只是个消费者，我不会去质疑这盒228块的鸡蛋价格太贵。但是他要呼吁郭台铭，你在刮别人胡子之前先把自己刮干净。大概他的意思是这样啦，你的卖228块有你的原因嘛，哦，可能因为季节你的鸡没得生那么多，所以比较贵，可能哦，你现在也饲料贵，所以你卖那么贵，成本的关系，哦，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你卖这么贵，为什么在批评民进党的蛋价呢？请教一下郭委。 那基本上那个郭台铭他对外的讲法就是说，他发表所谓的圣诞快乐，连蛋都很难买得到的这一种那个黑暗社会的这种说法，基本上他是要制造一个没有蛋的一种恐慌，黑暗地狱没有蛋的恐慌。但是问题是台湾现在不是缺蛋啊，是蛋价比较高，不是蛋荒的问题啊。那蛋价之所以会高，其实有好几个理由嘛。从乌克兰开始打的时候，输入性的通膨所造成的结果，禽流感所造成的总鸡的减少，等等，还有包括一些种种加起来因素，所蛋价会稍微偏高。那从去年跟大前年的比较的话，台湾的蛋呢，随着供需之间确实是有稍微失衡啦。差不多减偌济，差不多减吼，差不多200%哦。嘿，也算箱的啦，嘿，是一箱差不多算200了，都加加起来差不多400,000粒啦。那相对而言，是总体的生产量12万箱当中多少？不够2%啦，不够2%。即便最近啊，最近冬天的时候比较不会生产了，老实讲是比较缺的情况底下哈，也不是说蛋荒的问题。 冇紧，我来个问题， 这不是啊，那是两价有小可较贵呢啊。 郭董，今天看林楚英安尼个质疑，我看伊面啊在，这12粒能可能60块都卖掉啊，卖60块，降价。 对 啊， 他现在不当他郭董有那个英雄主义嘛，他去年引进他那个 BNT 疫苗嘛，他现在来解决蛋荒的时候就来了，我永宁基金会来，对，所以我就有机农场的蛋鸡齁，大折扣啊，喜安暖有就表现他最好的机会啊。 潘老师这样教我。 这农委会已经宣布了哈，三月底前会进口500万澳洲的鸡蛋，而且因为进口比较贵嘛，差价由政府来吸收。 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当务之急。 我问你啊，就是说 郭董要去批评这蛋价，伊较无想讲，啊，我该嘛比较贵了。 所以我们接受他讲述他的特殊的，可能他的鸡、他的母鸡有听贝多芬的音乐啊，有各种特殊的这种饲养的地方啊，你有你的成本在嘛？ 对， 那这个我们都接受嘛。同样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涨价，不是说哎随便涨，有很多的因素嘛。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是你郭董。你可不可以提出一套怎么解决的方案呢、啊？因为你自己有在养鸡啊， 是 你应该很清楚嘛。成本怎么样，原饲料怎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啊。你说我没有在养鸡，我不知道。你永林基因或你养鸡，你很清楚嘛。 对， 你的饲料也是国外进口的、啊。所以你的鸡蛋的价格是这样子，那你应该将心比心，对不对？因为大家的饲料， 而且鸡蛋没有买不到啊，因为它的还有剩啊。 对啊，还有剩嘛。所以我说，哎，更重要的是，你既然有这个经验。你自己家里面就有在这个经营，你有很多专家学者啊，你可以提出，哎，现在应该怎么做？ 对， 当务之急，远程、中程、近程怎么做嘛？例如说，你可以提出你的呼吁啊，就你也没有提出来嘛， 是， 就变成说，大家看不到你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看到你只是你在那边讲说啊，这个不行，那不好的，而且我必须要讲， 我跟你讲，明天郭总就跟你讲。我的鸡啊都吃什么才有228 啊。那告诉我们吃什么嘛。吃什么特殊的食材嘛。 你说。我第一遍看到这鬼 人。要不要这样吃人参啊、对不对 这人齁、我买过。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我看了200多啦。我就说这里到底是低什么啦。价了会安怎了对吧。 我吃不 我朋友跟我讲，人家用零的啦，我啊用零的安怎？ 哦，你吃过用零的哦？ 哎、我吃过用零的，就白。我讲，我啊用零的安怎？伊讲啊，你不懂啦，人家那个鸡蛋比较好啦，安怎啦？ 啊，关公家， 咱等于食这嘛无啥物特别的，啊，就是食两年嘛，食两个当安怎？跟他讲无唔对，郭董你老阿鸡卵哦，拢客出来，问题是伊嘛无足济啊。因为迄鸡卵就是生偌济就偌济嘛，你袂当讲哦，我即摆向阳佮创一台机器，佮鸡生足济，迄拢无可能嘛。所以农委会即摆用即个要进口的讲500万了，大家即摆即条讲出来，大家都紧张啊。什么？要起外国鸡卵，咱食敢会食的？哇，即摆就开始造谣啊，你知哦？农委会 讲了外国鸡卵袂食哩。 农委会讲哦，进口遐哦，拢可以做蛋液，可以用那进口的只交迄个遐个人换卵啦。换卵爱用。这些东西的是我们一般民众吃到的几条几条蛋还是用咱台湾自己的蛋 是的我很希望补充 我想、台湾现在买不到蛋、是买不到平价的但是我们一般买到水洗蛋那一盒大概现在在70到80左右这样子、 水洗蛋比较贵 对对对那我觉得现在重点是的确一般民众到不管去超商或者是那种大卖场买的时候都买不到这是目前民众遇到的民生问题啊那的确好郭董他的那个永林基金会他昨天 po 文了嘛说这个缺蛋议题嘛。那其实我也觉得他们这个幕僚其实可以调整一下。因为缺蛋问题其实很多蓝营都在打那个脸书都 po 了你再 po 一篇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嘛。你不如你就仿照像 BNT 一样、你既然有林基金会当然我知道他蛋的量可能不够。那也卖比较贵。那在台湾缺蛋的时候你为了让你的这个可能社会民生更好的话你比较便宜一点点用成本价把它试出来然后让台湾一般民众买。 多少你会买 他现在多少？100、208、 228啦， 228、 哦。 现在如果不好买的话， 几块你买啦？ 这样的，因为他一盒现在大概如果大概放到120、150，我觉得目前大概勉强可以买，因为现在的确买不到蛋嘛，所以有一点点涨价大家可以接受，但200、200真的有点多啦。但我也必须说哈，农委会在这个时候，包括陈其重说要去国外进口所谓的500斤， 那500万吨啊， 500万颗 啦， 500万颗哈。我必须说哈，现在日本刚刚讲到缺蛋。欧美也是一样，不管禽流感和供应链，所以你真的能不能进口到，其实是大家是会质疑的。而且老实讲，这对农委会缺蛋的议题，其实以前就在讨论了。那大家会这样质疑说，那为什么你农委会没有提前的因应这个事情？但现在我也必须说，的确禽流感，的确全球都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毕竟你是执政政府，民众当然自然会把这个事情苛责在农委会身上。 是，哎，董老师， 那个应该是这么说啊，市场的产品哦，它有这种产销的问题哦，这是常见的啦齁、就是说这个产品短缺的时候涨价齁、台湾不是没有经历过香菜啦齁、前一阵子嘛然后蒜头啦齁、葱啦然后呢盛产的时候暴跌所以呢是的政府是有责任来调节这个产销供需然后呢也可以批评的不过刚才有谈到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有这个认知战有那个网络的这个散播的问题、这个就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产销问题这个是有组织的 而且是这种刻意的，是去制造我们台湾的这种社会的矛盾跟对立。嗯，就它的道理就跟过去的卫生纸之乱，口罩之乱，疫苗之乱，现在是这个鸡蛋之乱，是网军之乱，这个要区分开来。我觉得郭台铭是另外一个问题。郭台铭他那个是小粉红，他把他自己当小粉红，他干嘛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要选总统，所以他赶快进来来蹭这个热度。可是我们想想看 搞不好他明天把永宁农场的蛋都降为零元 我觉得蛮好的。 主前时间又来了总共这里是多少钱？总共20万。 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晚间开直播，豪撒20万要捐给党部，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北市议员秦慧珠脸书发文，自曝国民党松信区党部因为付不出党工薪水，面临关门危机，说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在无私拿钱奉献党。最后说，当大家吵着选立委要公平初选机制，有谁关心北市党部主委请辞区党部关门呢？被解读是在暗讽自家议员徐巧芯， 不需要是圣人才能支持党部。秦议员书记长，当他有什么想法提出来的时候，我愿意一起响应的决心，我们是身体力行，你说缺钱我们就捐钱。 我提的问题是请大家注意党部的危机，不是要办一个捐款大赛。 嘴上虽说感谢，但秦慧珠话锋一转，针对前一天讽刺徐小新一哭二闹 IP 诅咒，婆婆欺负媳妇，还被自家副主席批评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大开地图炮。 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句话是一个民间俗语，相近的形容词叫死缠烂打，请大家去查一查词典。有人说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收回，同时要跟所有声障者道歉。 每一位同事都是优秀的同事，都做一些对党好、对国家好、对社会好的事情。 就算党主席朱立伦出面打圆场，但如今不止秦慧珠、徐巧芯两人战火不停歇，战场似乎也无限扩大。 讲到这个钱秦慧珠讽刺这个徐巧芯说：“你只顾出钱不顾党。”徐巧芯给他给衰关一十万台北市党部了。请教任俊兄， 是 安尼哪呢？秦慧珠是不是往那来关一十万？ 不，我觉得秦慧珠应该多讲一些大家需要受帮助的人，看国民党多少愿意捐钱这样。那因为其实徐巧芯，我认为他其实当然他有针对 性。魏宏在观摩哈。 没有，徐巧芯当然有针对性因为他其实有，我认为他有一些不满，就是台北市党部其实在这一段时间，要么就东方化一个，西方化一个，所以他也要你看徐巧芯他一直在强调说我没有跟秦慧珠关系不好。秦慧珠一开始一说这个什么有什么这个区党部要关掉，因为呢这个财务的上面问题，徐巧芯说我就在下面留言，所以就捐了钱。所以我认为当然徐巧芯是在做一个操作，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你不要就是。一直骂我，因为他前一篇发文其实骂这个也提到，也不能讲骂了，因为他说他没有骂，他也提到了秦慧珠，而且他其实提到了一些字眼说你不能自己当媳妇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后来变成当婆婆。所以我认为其实现在徐巧芯整体的状况来讲，他其实掀翻了国民党的那一块。那一块叫做什么你知道，他们其实在现在做的不是叫做世代交替。他们其实在做的叫做世代对决了。 我会请教你因为费鸿泰啊，今天受访，他把这个手拉起来。我那时候啊，为了对抗民进党，我受伤啊，怎么会叫我说没有？我说我没战力呢？他自信他能赢徐巧芯初选的时候，你干嘛上瘾啊？ 我认为，如果就声量上面来说啦，我觉得有一些人会可能会去支持徐巧芯。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认为说他要走 徐小新的牙哟。 对，为什么他一直希望那个初选机制要走的叫做全民调？那费鸿泰，因为老实讲，他们两个讲的战力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就是说徐小新认为他的战力是说，我到处去接议题，我在空军上面，我在空战上面有很大的声量。费鸿泰那个叫做，我们没有人希望看到立法院天天到晚抗争，这边打架，说我这边伤痕或者什么。上次立法院有人挂铁链在身上，我们就觉得无聊。 好，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讲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事啦。 给人给秦瑞珠共，钟小平说我是后母，徐小芯说我是二婆婆，这是性别歧视啊！好，我请教委员兄啊，这个这样以后选举有办法整合吗？ 我想这个第一首先讲徐小芯讲秦慧珠是 二婆婆啊，女生讲女生，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性别歧视问题，因为他们彼此是在同一个基准线嘛。那我会觉得说，现在秦慧珠有点公亲变世主哦、明明是徐小新跟费鸿泰的战争，现在秦慧珠跳进来，而且老实讲，他很多的话语是针对徐小新来讲的。那我必须说，徐小新跟费鸿泰会面对一个问题哦。假设未来不管谁出现好，假设我现在举例，徐小新赢得这场初选之后。他接下来要修补的不只是他跟费鸿泰之间的关系哦、还有秦慧珠之间的关系。他接下来要修补的不只是他跟费鸿泰之间的关系哦、还有秦慧珠之间的关系、而且费鸿泰跟秦慧珠都是我们松山新区一个议员一个委员，所以他要如何去修补这些基层民众对他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好。我必须说啊，徐小新跟费鸿泰的战争过去是点到为止，虽然彼此都有一些攻击哦。但是秦慧珠跳进来之后变成刀刀见血啊，所以这个你现在造成裂痕越大啊，你未来你要修补的力量就会要花越多力气了。 所以但为什么你们党主席都不处理啊？ 我觉得党主席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三月四号南投补选，然后再老实讲，我必须说总统大选的这个人选对朱立来说可能更头痛，因为现在什么方式都还没搞定哦。 对， 所以老实讲，现在这初选这个阶段哈，这个立委初选它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制度，但我也必须说，从国民党过去的这个政党文化，现在有一些新生代可以跳出来，而且可以这样子在台面上跟。传统政治人物进行一个议题的交锋，在过去国民党是不常见的。那这样子也对于国民党说，年轻人愿意站出来，但站出来这个火力跟言语哈，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下。但愿意站出来，老实讲，对国民党是不错的。